啊，那还了得？你这剑谁的？我这剑呢，老吴家人给打造的，出自吴门，蜀中吴门。哎呀呀，看起宝剑就知道挂剑这人身份不低。您老吴家那是物以稀为贵啊，说是不是他这个宝剑啊卖多了？不，吴襄子啊这一辈子也没铸上15口宝剑。人家有规矩，你要真要是武林当中德高望重的超级剑客，人品又好，我赠给你啊，宝剑赠名人嘛，你配挂这口剑，其余者那是重金购买，多钱一把呀？那都得几百万两银子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在那个年代嘛，那武器，那现在为什么一整开这个军事博览会呢？啊，各国把飞机拉去了，给天上飞，大炮拽起来给地上轰，导弹给那蹭蹭往外射，展示的原因就是找买家。人家吴家的剑不缺买家，我这一年两年也打造不出一口剑来，几百万两银子那不算什么，你买不买吧？所以那些武林当中的人呐，就为了挂上老吴家这口剑，玩了命的挣钱，所以老吴家就发了。那武林当中的人也是以挂吴家剑为自豪，彰显自己的身份。看着没？看着我这剑没？看着没？知道谁打造的吗？吴家，吴襄子啊，亲自给我铸的。你看这家伙啊，实际他在这吹牛的时候，身后说不上拉多少机会，银行说不上有多少贷款呢。反总而言之啊，人家老吴家剑值钱呢。吴襄子呢，就这么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吴指南，一个叫吴指北。这吴指南呢是老大，吴指北呢是老二，一南一北。不过这指南和指北呀，不是一个妈生的，因为生下吴指南没几天，吴指南的母亲就死了。那么吴襄子就带着儿子过，过过的有人就劝，你看年轻夫妻老实伴儿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这孤身一人，对不对？晚上连个挠脊梁骨的都没有，给你洗脚的都没有，你这多凄凄凉凉、冰冰惨惨呢？特别在房中，到过年了是吧？冷飕飕的，自己一个人，多不舒服啊！找一老伴儿吧，找一老伴儿吧啊！就劝，天长日久，把这吴襄子给劝活了。一开始老头还不干呢，不，哎，不行啊！从小夫妻光腚娃啊，什么都还是从小的好啊！啊，半路的夫妻呀、啊。他藏心眼儿啊，没那事儿，你找一个好的不就完了吗？后来活心了，这就开始找。他们家找吴襄子要找媳妇儿，那哪能那么困难呢？啊，忽悠一下子，大门好像没撞开，南北的姑娘啊，哎呀，都来了，什么名模啊，啊，中国好声音的夺魁者呀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这么说吧，来了好多，吴襄子哪个也没相中。后来又看了一轮，相中一个，这女的姓董，叫董氏。过去这个女的没名啊，张的张氏，李的李氏，王的王氏，姓白的叫白氏，姓炫的叫炫氏，还没有姓炫的啊，这叫董氏。这董氏就过门了，这过门了就给这吴襄子怀上了。这一怀上就生了，一生了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吴襄子就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叫吴指北。这一南一北，时间长了，这个董氏啊，可就有点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哎呀，一看这片大家产啊，我这老头子卖剑为生，这宝剑也太值钱了。哎，为啥我老头子这剑这么值钱呢？就因为他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，大唐的天下就老吴家独门，别人家弄不出这玩意儿来。可是吴襄子要一死，剩下他那儿子大儿子吴指南，加上我给他生的这个儿子吴指北，两个人继承了他爹的这点绝活，这点技术吧， 这就吴指南也造舰，我儿子也造舰，这就一个变俩了，这俩共同造舰，将来吴指南再有四个儿子，我这儿子再有五个儿子，这分别去造，这不就泛滥了吗？这就不能垄断了，啊，这天下到处都是造舰的，这舰也就不值钱了，怎么办？这个董氏就为了独吞吴襄子这个家产，就在吴襄子面前说一些鬼气王八的话，他儿子又不忠了，又不孝了，不仁不义了，吃喝嫖赌抽人风，人群里头烂咕咚了啊，到外头打瞎了骂哑巴，弯绝坟踹寡妇门，哎呀，东家找来了，西家来，到这儿来闹事儿来了，选你儿子的事儿，天长日久把吴襄子说烦了。偏赶有一天，吴指南呐愁啊，自己这后妈对自己不好，心里的烦躁，大过年的跟朋友在外边喝了点酒，被抬回来了。吴襄子一看，奴才啊，大胆，你不好好学，不好好用功，成天喝成这个样子，交一群狐朋狗友，你愧对我无门，你给我滚出去，嗯，你夺着学了本领，做一个真正的人，你再回来认祖归宗，走，来，给轰出来了，啪，给弄个包撇出来了，给了十两银子，刷扔地上，还真别说，吴指南呐，临走前啊，还拿了一口宝剑，正好在他这个兵刃库里头有一口小听风如燕剑，吴指南呢是为了防身。吴襄子也同意了，拿去吧，拿去吧，防身，万一路上遇到个狼虫虎豹什么的，是吧？你好拿它防身自卫。说吴指南会武术吗？会点儿，人家造箭的，啊，就等于那个造的原子弹的，能不会放吗？就即便在自己的国家领土上不放，也跑别的国家去放的啊。放一个不行，试验不成功，我再给你放一个。这咱就别提广岛那事儿了，是不是？咱就提这吴指南吧。就这么的，他把这小听风卢燕剑就带出来了。天苍苍，海茫茫，大地一望无垠，你说吴指南上哪儿去？又没种过地，还不会什么手艺，这几两银子几天就花完了，是连憋气带窝火，就病在了殿房之内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吴指南呐，就卖剑，就卖这小听风卢燕剑。这口宝剑，那得说价值上百万两银子。他一想，我别卖低喽，还一咬牙卖了个一万两，因为这地方消费水平低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都是种地的，谁认识这口剑呢？得货卖十家，一看连个练武术都没有，行了，我卖一万两就可以了。赵师说，吴指南要拿这口宝剑到哪个武馆去？那价可就上来了，他不明白，就蹲着卖剑，连病欠电犯账，你说他能好吗？卖剑走投无路，碰上李太白。李白一看这口剑，马上就知道这是吴门中的剑，这肯定是吴门中的人呐，所以李白就把他救到家里来了。人家是铸剑的，那作为一个练武术的，要能看到一个铸剑师，那喜欢的了不得呀，因为他干这个玩这个的，就像战争似的打仗，你要能碰上个军火商，那军火商要碰着那制造商，是吧？买汽车的又能碰着造汽车的，你说那得多高兴啊！所以李白呀，也想在这铸剑上探讨点东西，学习点玩意儿，就这么的，也是本着救这吴指南，就把他接到家里了。刚安排好，外边砸门就来了，谁呀？不是别人呐，神剑镇九州贺天川来了。上一集咱们说着这个李白，一剑削双手。把这个马彪周人给剃头了，帽子给扫掉了，这俩小子捂脑瓜子跑回去了，跑回昌隆县的明建堂武馆，捂了脑袋进来的。俩人一路上可就合计啊，咱们栽的可不轻啊， 学了三四年了，啊，让个读书的学生拿了宝剑把咱俩给剃了，这个脸咱往哪儿搁呀？十里八村乡亲现在都一哄声似的，街头巷尾全都千八语酒饭茶肆，嘀嘀咕咕开捣鼓，哎哎哎，看着没，老马家那个，老马家那彪子啊，还有老周家那人子，这俩小子你看平日就是那不是东西，挂了宝剑哪走哪儿，好家伙啊，呜呜喳喳玄乎乎的说话都不在气头上，是不是、啊、好家伙喘气前都很粗，放屁都爽响，走道都迈四正步，愣说学会了多少多年武功，这剑术天下无敌，怎么的，你看让人家那个读书的老李家那三公子一剑剃头了，是吧，剃头了啊，这要二月二龙抬头还好事呢，啊，剃头还不免费了，别别别别，龙抬头剃头死舅舅，谁乱七八糟，别吵着，你看就跟你那彪子，该就那彪子，现在全是这个动静，这俩小子越琢磨越憋气，这日后我们在乡里乡亲面前怎么抬头啊，啊，不行，这仇得报了，找谁报啊，找咱们师傅、啊、可师傅稳当啊，他不一定能信咱俩话，那没事儿，想办法用话把他拱去，知道吧，咱师傅就一毛病，吃不了话，俩人一进武馆哭通往那一跪，哎哎哎哎哎，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，神仙斟酒粥，喝天川低头看了看，哎，你们俩怎么了，好像缺点什么似的，师傅没看明白吗，脑袋上边啊啊啊啊啊，你们俩让谁剃的，剃剃，师傅别说了，我们哥俩呀、啊、这个正在路上走，路过一个镇子，发现一群人，这群人呢在这看一个卖剑的，我们一看这口宝剑不错，是无门的剑，您不常提吗，这无门的剑是把这个剑的名字印到这剑身上，我们一看，哎呀，这无门的，我们就想买，可没想到啊，来了这么一位，非要硬买，在我们哥俩手就夺去了，实际我们买这口剑我们也使不了，我们就想把这口剑孝顺给师傅您，可这愣夺去了，我们就跟他争辩吧，我们就提我们的师傅是神剑镇九州贺天川，没想到这位扑哧一乐，说你那师傅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他还会使剑，还什么神剑镇九州，连茅坑都镇不住，我们这哥俩受不了了，拉住剑就跟他比划，可这聊的真有两下了，下手才狠的，噗噗把我们俩给踢了，师傅就这么事儿啊，啊，贺天川火上来了，贺天川可有来历，这人咱们得说很正，他乃是万圣堂的门人弟子，说这万圣堂不是一个暗杀组织吗，杀人越货也有好人，那不是说这个全都是坏人，他们这个万圣堂的宗旨就是花钱买杀，杀谁我就给你杀谁，你拿钱来，那么这里边也有些好练武术的，也有一些行侠仗义的，像贺天川这儿就是一个很好的练武术的，贺天川的师傅乃是万圣堂的三当家的，这个万圣堂大堂主双面观天下索命皇帝杀无忌，这人呢长俩脑袋，说怎么长俩脑袋呢，啊，那武林当中什么样奇怪的没有啊，啊，您别忙啊，等我说到这儿一说您就明白了，二当家的是叱咤风云单手托天钟无离，三当家就赤足踏青莲金面罗汉瑞达僧人，四当家的是浪里飘渡擒龙手谭子月，这三当家的瑞达呀那个武功可相当的高，那在江湖当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个金面罗汉大和尚， 这个瑞达呀告诉贺天川，江湖绿林黑海行船呐、啊，你呀要安度平稳幸福的过日子这就行了，不要老在武林当中转悠，在武林当中混终没什么好结果。所以贺天川呢就找到了长龙县这地界，在这儿安了家立了业了，也在这儿开了个武馆，收了好几百学生，他也真教。可是有的那徒弟他不争气，那你没办法。贺天川这人有个毛病，就吃不了话，他很要面子。哎，有这样人，你要给我面子怎么都行，不管吃多大亏，你给我足面子，你瞧得起我，我呀、啊、就佩服你，你捧我一尺我捧你一丈，你捧我一丈我把你捧到天上。还有这样的呢，你对我再好你不给我面子那也不行，我记恨你一辈子。所以啊，这人什么样都有。贺天川这么大个人物，让这马彪周人就这么几句话就整恼了。这个人是谁呀、啊、报没报腕，哪个门派的？ 说来惨呐、啊，师傅， 这人离此住不远，住在青莲乡，乃是李克那大商人的三公子李白。他是个读书人呐、 啊！哎呀，就是因为他读书的，也说不上鬼气王八在哪儿学了两套剑术，拿过来那非常诡秘那个招，把我们哥俩就给踢了。我们也是一时气的，气哆嗦了，把您教我们的武术都忘了。 对对，哎呀，贺天川一想，不行，这个我必须把脸找回来。我开的是武馆呢，做的是生意买卖，我不单是砸牌子，我好几百弟子呢。你说马彪周人都让人家整这样啊，人家要一提起来别上那武馆啊，谁要到那武馆去学剑术去，准让人把头剃喽。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搁，这不得散伙吗？另外他一看大堂底下黑压压乌叉叉，所有他这些学生全是以期待那种目光看他。期待什么呢？期待贺天川给出气报仇。贺天川站起来了，嗯，李白一个读书的这么容易就把马彪周人给把帽子削去了，那么就说明这个李白不是一般人啊，他练过学过哪个门派的。另外好像似乎下着手狠点，你千不该万不该说我贺天川给你提鞋你都不配，还我会使剑吗？我贺天川呢20岁闯荡江湖，到现在我43岁，我没栽过跟头，打了孩娘出来徒弟被羞辱了，为师岂能不管呢？来啊，备马，我去拜访拜访这个李白。外头这就把马给备好了，长龙县离青莲乡不远，那么这些徒弟们都要去。我去我去，师傅我们去，一起哄仗胆，二看热闹，想看一看李白怎么被贺天川一剑给抹到那儿，都要去。贺天川一想，要去就去吧，是吧？这个我这牌子不能砸了，我得让我众徒弟看看我在当场如何把李白打倒的。就这样来了40多人呢，带了家伙呼啦朝就来到青莲乡。你别说，贺天川很客气，一想我得问明情况。一看李家大门这儿站几个家人，贺天川就马身上下来了，就即便再客气他那脸也不好看，干嘛的来打仗来了，那不是来到这儿来参加宴会参加婚礼来了啊，是吧？另外他那些徒弟一个个都凝眉瞪目，眼珠瞪多了大，滴溜乱转的，你说那模样他能好看吗？啊，所以把把门吓坏了。贺天川很客气，我要见李白，来拜访他来了。 你等等等等， 把门的等等往里头跑。贺天川站这儿等了这么一小会儿，里边有脚步之声。贺天川还琢磨呢，怎么对待这些事儿。我呀一定把这事儿问明白。可当李白一闪身由打门里边这么一出来，贺天川一抬头，啊，欲知详情下集再说。

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 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大唐盛世多才子，诗酒剑仙李太白，奔腾不息的幻想，狂妄不羁的性格，石破天惊的转折，以酒为伴，以剑为友，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。 长篇历史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，神剑镇九州贺天川，来到青莲乡，到了李白家门口，这个家人往里头一抱，李白出来了。贺天川一抬头见李白由他门里出来，他在眉峰往上一挑，那心是吧嗒噔吧嗒噔吧嗒噔跳了好多下，心脏早搏。说为什么？哎呀呀呀，面前这个年轻人李白，身高七尺九寸，头上戴镶嵌碧玉宝石蜀纱巾，身上穿开口叉领的白罗袍，那开口处是走金边，那金线叉领上绣云朵朵，腰盘棉不带绣五彩祥云，胯下宝剑九天银河日月星，白纱一匹剑侠杏黄色的剑胆灯笼穗儿随风飘摆，足蹬麻面鼠丝万字靴，鹿皮筋的底儿，那鞋帮鞋跟鞋面是绣万里云飘，往脸上观瞧是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墨朗星，准头端正大朝怀啊，扇着胸脯马蜂腰大飘带，长得是仙风道骨，不由得贺天川看呆了。这李白长得有点脱俗，与俗人不同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李白一笑，昨日登华报喜，今日贵客临门，不知哪位来我李家。李白说完这句话秉腕抱拳，贺天川才缓过神来。哦，贺天川一想啊，就凭眼前这小伙子，也不是他惹的祸，肯定是我那徒弟马彪周人说些外行话，说一些不中听的话，惹怒了人家。看人家这模样就知道有两下子。整个贺天川被李白这个气质啊给镇住了。你看这个人呐，这气质可了不得，为什么有人啪啦一进来，那个眼神，那个穿的那个带着的都消失了，就那个眼神气质不同。李白给人一种飘飘仙之感觉，所以这个气质贺天川是第一次见到。他往前迈了半步，也秉腕抱拳，在下不才，我乃贺天川是也，昌隆县明建堂武馆的馆长，江湖绿林人送小小的绰号神剑镇九州。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出来。哦，李白点点头啊，哎呀，光临寒舍，大驾光临， 贺馆长，里边请。 他这个， 你看本来找人打仗来的，两句话，这贺天川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声音呐低，为什么呢？底气不足了。 他这个， 他回头看了看这些人，你说我带这些人干嘛？你说我这不是找没脸吗？这不是吗？你说我自己娘们今儿跑这来跟李白商量商量怎么事儿，把我那徒弟给整那样，是不是？不管怎么地，咱们把这矛盾得解决喽。说盐到哪儿咸，醋到哪儿酸呢？你是不是跟我贺天川过不去？你说我带这些人，你说我这多不好意思。李白看出来了，哎呀，贺馆长，还有众家兄弟，来来来，我们家呀院大啊，里边请，花全让进来了。这院啊确实不小，李白张着人，啊拿凳子，两廊厢就摆上了凳子。这家人也多呀，一人拿一个，噼里啪啦把这椅子凳子都放好了。嘿，李白把贺天川请到了正堂。正堂啊，这个南方和四川您都去过吧，他那个院里头四合大院啊，正堂那个大门非常大，是通透的。这两天李克没在家，李白的两个哥哥呀跟父亲经商去了，妹妹还有自己的弟弟也上外头经商去了，家里就他一人。所以李白就张罗着泡茶，家人赶紧给泡上茶来。李白非常客气，这么有幸啊，贺馆长到我家来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指点。贺天川一想，我就别太细问了，这错肯定不是人李白，就从人这模样就不像惹祸的模样。我问问你哪门派的吧，啊，哪个师傅教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李公子 久仰你的大名，今日来啊人多了点，这个实在有因呐。我这两个徒弟马彪周人呢，可能惹怒了李公子吧，替我教训教训他。 这且不谈，李公子，您跟谁学的武功啊？ 李白一听贺天川问他的门户，这里边咱们有个事儿要交代清楚，就是燕飞来交给李白武功的时候就告诉李白，你是昆仑派的弟子是不假，是正门正派，但是你闯到江湖的时候最好不要报你的门派。在江湖绿林上啊，有好多旧仇新怨，这个互相门派之间，大唐朝是南北十道，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是八八六十四个门派，这个互相的冤仇积怨啊是长年累月的，没完没了。你呢练一身武功是自保，说白了吧，就是你李白要保全李建成太子这支的血脉，你大可不必过于参与武林当中门派之争啊。所以有人问你，你是哪个门户的，师傅是谁，你呀就一笑，你说你这武功啊是看书来的，书本剑法就完了。哎，李白就把师傅这几句话记住了。燕飞来也告诉李白说，你这门户不是不能报，你要见着你本门的了，师叔了，师大爷，师哥师弟，你就把报出来了，我是昆仑派的。哎呦，你也是昆仑派的，咱们都一个派的，是不是？你要如果跟外人，你就把这事儿免谈。所以李白一听这贺天川问是哪个门派的，恩师是哪位，李白把茶杯放下了。哎呀，贺馆长啊，实不相瞒呐，我这个武术啊，这点剑术我是照书本上学的，是本先生啊，就看一招我就练一招，看一招我就练一招。哦，贺天川呐，鼻子被气歪了。李白要说我跟哪个名师学的， 你说马彪、周人啊，败到当场有心可原，人家李白照本儿就看书练了几招，就把我徒弟给扫到那儿了。你说我这师傅怎么当的，我这徒弟怎么教的我呀？贺天川巴嗒巴嗒嘴，哎呀，李公子，您这个剑术是在书本上学的？是哪本书啊？啊？那意思哪本书有这么好的剑法，把马彪、周人给扫了？那马彪、周人在我跟前也是练了三年呐。我贺天川堂堂万圣堂的门人弟子啊，我的剑术神剑震九州。我这名儿有两下子，我也不是昨天下雨今天刮风我这个外号来的。什么书这么厉害呀、啊？他刨根问底儿，李白啊，就有点儿心里不舒服了。你看我这么一说，你他妈一听就完了，互相都是客气话，也知道贺天川来干什么来了，这气势汹汹的倒是来打架来了，所以李白就不愿意再往下深谈了。可当这贺天川一问哪本书，哦，这本书叫《梅谱剑法》，梅谱剑，梅谱，嘿嘿，贺天川这心里头啊也不高兴，你李白是小瞧我呀，你如果真能把我徒弟扫了，搁剑给撅了，你肯定受我名人指点，高人传授，你肯定有门派。难道说我贺天川不配听你是哪个门的吗？我不够那资格吗？另外怎么的，梅谱剑法，所以贺天川这脾气也不太好，站起来了，李公子，那我能不能领教领教你这梅谱剑法呢？李白眨着眼睛，哎呀，贺馆长，您的爱徒啊，我们在前边那镇上产生了点矛盾，这没过去，你说一时失手，也是呢，我碰上了，也是两位爱徒让着我，结果让我讨了个便宜。另外，两下交手，刀枪无眼呐、啊，咱们最好别伤了和气。哦，李公子，是你的和气，是我的和气啊？贺天川一想，呵，你李白大花牙人呢？怎么的，伤了和气，那意思一伸手你就能把我伤了？不不不，贺馆长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就是咱们呢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哎，李公子，咱们七出五缺，交谈尽数，不谈别的，我今天来不是为我马彪、周人我的两个徒弟啊解什么恨报什么仇，我就来以武会友，我是使剑的，你也是使剑的，那么我是想跟你探讨一下，请。你看这是李白的家，贺天川这脾气也不怎么样，所以他先蹦出去了，因为他生气生在李白那个梅谱剑法上，照书本学的，我领教领教。就这样他到的当场苍当一声叹背忙压崩黄，斗老卷黄，这宝剑可就拉出来了。李白想，你说这什么身手，人家两人比划上了，所以李白只能出来。贺馆长，那我李白可就不客气了。李白呀、啊，年轻气盛，愿意跟人交手，因为晏颖他师父告诉他，你的剑法无极十二式，无可挑剔，没说的。但是你经验阅历不足啊，这个经验阅历取在哪儿呢？得常打仗，常跟人交手，渐渐的经验阅历就有。所以李白年轻气盛，也愿意交手，所以到了当场苍凉一声拉出来了九天银河日月星大宝剑，就这一拉出剑，贺天川这眼珠就一亮啊，这口剑哎呀一汪水一样四尺长啊，那剑身啊被这太阳光这么一晃，唰是寒光往外直射，使人睁不开眼睛。贺天川点点头，李白，就凭你这口剑，你就不是照本上学的剑术， 好吧，既然你不告诉贺宝，我也不想多问了。来来来，李公子请出招。不，贺馆长，我李白李太白有一个规矩。 什么规矩？ 跟任何人动手，以礼为先，让他三招。 嘿，这实际是昆仑派的规矩。如果说李白要把昆仑派爆出来，说我是昆仑派弟子， 贺天川对李白说这番话，让三招，一点都不见怪。 为什么呢？人家昆仑派多少年就这规矩，我就这规矩。 可李白没爆满怒，只说自己在本上学的。完了之后，我让三招，怎么的？你瞧不起我贺天川呢？啊，你拿我不人呢？你拿豆包不当干粮啊？你拿我不到北呀？你拿我傻呀？你拿我牛啊？拿我二啊？拿我当牛二？那受得了吗？还让我三招，小子，那我让你尝尝吧。好，那贺宝可就不客气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前脚一使劲，后脚往前这么一跟，双手捧剑够奔李白这前胸，二人插招换式，啪啪啪啪啪，眨眼就是五个照面。前三招李白让了，这一个照面啊是三招，而李白让了一个照面，那么交手四个照面，三四一十二招。这十二招啊，贺天川可狠上了，所以渐渐都不离李白的致命之处。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，这个打仗一交手，那就是谁要赢的问题了，绝对不能败，一败威风扫地一辈子。哪怕我把你扎上，我赔礼道歉，那是又码事儿，先要以胜为主。李白一看，呀，你真狠呐，你啊，不就为你徒弟来找茬来了吗？至于这样吗？李白施展出来无极十二式，也挂得风声大。又过了俩照面，李白想行了，今天呢，左六我把你得罪了，立这腕儿我就立到底吧。所以一个墨丑盘滑打抡起来，这口宝剑空中大翻身，他把贺天川也给剃了。嘿，这师徒三人可要了命了。怎么的？李白这宝剑呢，一个墨丑盘花，这剑领不丁过去，在贺天川脑袋上蹭过去的，把这六棱撞帽噗给削平了。贺天川一捂脑袋，问李白收剑入匣，禀万宝拳：贺馆长，对不起了。贺天川这脸呢，跟那紫萝卜皮似的，他把这气儿又往下压了压。贺天川毕竟还是个明白人，打仗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虽说是以武会友，切磋武学，但那得真赢啊！人家拿剑把我扫了，那怪我学艺不精啊！这碗饭没了，饭碗子砸了，不能再往下比。再比啊，人家拿剑就一剑就把我扎死到这儿，所以贺天川剑也入匣，摸摸脑袋，啊，脑袋上留瓶。这时他那些徒弟可七言八语都议论上了，你看怎么样，咱师傅来了不也剃了吗？嘿，这姓李这小行啊，剃头匠出身呢，挨个剃，赶紧走吧，啊，别瞪眼睛了，要把这姓李这小子瞪急了，再把咱都剃喽。贺天川一抱拳：李白，贺宝京师到了，学艺不高啊， 今日走了，他你先会，后会有期。一跺脚，贺天川走。这还在这儿待什么呢？到了外边，翻身上马，打马到昌隆县，咔嚓一宝剑，就把那明建堂那牌子劈为两段。回到家里头，告诉媳妇：“你先回娘家去，啊，我走了，我找我师父去。受此大辱，我终生难忘。当了那么多徒弟的面儿啊，当了那么些人的面儿，你说我这口气，我能出去吗？这些徒弟也不能跟我学了。”师傅都让人家给剃头了，谁还能跟我学啊？全都跑那儿挨剃去，所以啊，武馆就黄了。哎，想我神剑镇九州，没想到啊，栽到一个李太白的手中。那位说，贺天川这个剑这么好，为什么让李白能给击败呢？这里边啊，第一个，贺天川太轻敌了。他一想，你李白肯定书念得好，你在那本上学的剑术再好，能好到哪儿去？他轻敌了，傲了，想当着这个徒弟的面彰显一下，显示一下，结果适得其反，脸没露，把屁股露出去了，整一鼻子灰。最主要的是李白，那叫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！小把乍行衔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你看啥事儿，都一猛子劲，一下子蹦多了高。他由于兴奋、刺激，跟人真刀真枪交战，这人就怕刺激，一受刺激，啥事儿都能干出来。所以他那个步伐特别准，手特别快。这个李白啊，跟人交手最怕的就是拉长时间，时间一长，他这个招数背不住，有的就有瑕疵了。所以由于是闪电速战，李白占了个便宜，还在自己家门口打仗，心里有底。你看这个打仗跟这个运动会都差不多，那举办国家在自己的本国上比赛，心里有底，本国的老百姓给摇旗呐喊，哎，来劲儿，上人国家去就不行，为啥呢？生面孔，生地方，心里没底，所以这也有一定的因素。总而言之，剑扫贺天川，把武馆给扫黄了，贺天川就准备去找师傅，大报仇啊！这事儿必须找师傅，我有辱万圣堂，他打点行装，我去找我的恩师。他话刚说到这儿，他跟他媳妇说的，我要找我的恩师。外边窗外有人说话，不用了，不就什么个李白吗？李黑的，我替你收拾他。啊，闻听此人一言，不由得贺天川打一冷战。与这详情下集再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。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